Hello， 大家好，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咁记住，我哋呢一本书咧系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咁大家记住嚟买啦。Hello， 第四节啦，等等先，先人，有人问你啊，龙武诞五月初几啊？荃湾咩位置有乜车到、啊？ 荃湾我次次搭的士嘅啫， 有钱人啊呢啲。 唔系啊，你搭嗰个 van 仔行嗰条斜路咧，好大镬。 长命车， 你即系你上圆圆学院咧，喺嗰个地藏王、地藏咩、地藏菩萨嗰个位置咧，有条斜路一路直上去嘅。但是就很大鑊的，我通常就搭的士在荃灣的顯達俱樂部邊那裡走進去咯。 哦，長命車。那麼、龍武誕是五月初幾啊？ 我不記得 好，這個我先人找出來，然後再解答大家在先人靈異通訊站，大家密切留意啊，交给你。 我通常是年头年尾去一次。 哎呀，然之后俾二三八 free 松发现我哋今日着情侣装啊。吓、 啊，唔系嘛？ 系啊，我哋冇夹过嘅咁啱嘅啫。 系啊， 系啊，好，我哋接翻昌哥先，昌哥。 喂， 系 ，hello， 请继续讲。 系，我讲翻间苏州酒店啦。 系， 佢个你个。但系个领队个导游就话：哎呀，你居然撞到嘅咁样喺度，即系同你讲，诶，唔系你听我讲噶啦，我几个都讲过噶啦，几个团都讲过，都呢间酒店系有嘢咁样喺度。 嗯， 哇，呢、這个咁嘅导游踏实佢啦。 咪咯，我真系要， 系啊， 真系拖入厕所中啦呢啲。 中镬金 系啊，得我两次嘅，都上年又系上年，我好似翻去嗰啲搬嗰啲啦，又系住咩搬搬嗰啲嘢系，又系 book 我间房，book 我间房，我唔知点去到，到住几个 friend 嘅，去到嗰度，我间系美房嚟嘅，即系心入边讲，诶、哎，唔好去呢间房咁样嗰度，诶、唔好咁样。跟住我 friend 讲，我住呢间，跟住谂住即系咁嘅，嗌佢哋去 toilet 嘅，啊，人有三急嘅，嗌个隔篱房啦咁样喺度，嗌、哎、去个 toilet 算数啦。一去到进入到间房入边啊，好似我好唔中意咁啊，进入去间房嘅个厕所门得一只啦。 嗯。 系啊，又系有嗰啲味啦，又系。 嗯。 咁好啦，咁夜晚两三点啦，成日听到隔篱房啫，我冇住间房嘅，成日有人开门闩门，有人行嚟行去咁样咯。但系美房嚟喎，隔篱即系美房咯，后边系冇嘢噶啦，已经成晚喺度平平，即系行嚟行去啊，平平白白咁样咯，咁就报声咯，好嘈嘅系。 咁夸张？ 系啊，喺呢、這个呢间公寓就喺番禺长隆嗰边嘅，但系 哦，哇！长隆好有钱噶、啊，你咁样又 band 稿， 唔系唔系唔系， 即系排长隆嗰度，系 排长 排长隆嗰度，排长隆地铁站嗰度， 系 系啊，隔篱嗰咩嗰啲小区嗰啲嚟噶，好似系， 嗯， 哇！你喺嗰度系咪平啲啊？租嗰度， 哦，嗰度都平啊，三度几水啊？ 哇，三百几就唔平噶咯。 大陸啊，真係話有啲貴。 係咩？佢係又係嗰啲咩複式嚟咯？我都懷疑成日複式係咪大嗰啲人有嗰啲嘢走嚟走去可以？我唔知道到底前身係咩嚟翻身過啲係。 五月初八啊，我答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頭先問我 YouTube 問我嗰、那個嗰、那個。 咁啱已經有位我哋有位觀眾即刻幫你報低咗，快啲多謝佢 Lam Logo。 是多謝晒多謝晒。 阿肖汤莫话中之成成打我金佢。我啲文明啊唔会咁样執實佢。 咪呢啲咩呢啲街呢都几咩嘅。都同嗰啲团友呢 ,ok 嘅可以打成一片。咦係咪有电话入啊呢个咚咚声嘅。咦唔系啊，系你个电，系你个电话系咪？系嘛系嘛？阿昌系你嗰个啊？ 冇啊冇啊冇冇啊冇冇电话，冇都冇电话嘛，冇电话嘛？ 点会咚咚声咁奇怪嘅？ 唔紧要啦，好。 我頭先落去鴨寮街買嘢先恐怖，我個 headphone 咧咁掛喺度嘅， 係啊， 掛喺度噶嘛，咁我一邊啊插住，一邊擺咗落，我特登之前我就攝咗喺件衫裏邊，行一街突然間冇人嘅，我前後左右我前後左右冇人接近我嘅，嗰條線突然間飛咗後邊，咦？點解個背脊有嘢？ 揈啊揈啊！ 有嘢刮落個膊頭嘅，跟住我要撥翻埋嚟喎。即好像有人特登喺度拎开我的 headphone 咁喎，又试过有人无端端行下街咧，无端端冇人个嗰条街，有人叫我个名两次喎， 唔好应啊！啲应完啲出事啊！ 我冇应佢，我望， 冇应啊！ 你唔好拧转头望啊，直头 系啊， 连望都唔好望啦，听唔到啊！ 唉。喂，阿昌，你系咪咁多？我哋阿冬天祥话想打入嚟，佢话打唔到。 好啊，打嚟啦咁样。 喂，阿昌， 收个线之后继续收听啊。 诶，其实阿昌系开紧工嘅，真系热心啊。喂，阿冬天祥，你系咪打嚟啊？吓，而家佢咩咯？ 你继续。 原来系佢打嚟咩？ 哦，你而家打咁， 你而家打嚟撞唔到噶，我以为咦，点解开咗个 WhatsApp 咚咚咚？ 好，哎、收到啦，日头冇讲人。 喂，你好，喂，系咪冬天祥？ 系啊，你 东哥你好。 啊、你睇下成个 chat room 啲人叫你，阿 Amy 又叫你打，做 N 又叫你接。 冇啊！我想讲咧，咁你哋而家喺度讲紧话旅行啊嘛，讲紧啲酒店嘅的故事咁啦，咁咧我之前未讲过咧，嗱我未住过酒店嘅，我都讲过其实我屋企人喺嗰边有屋噶嘛，咁我住喺河边嘅嗰阵时，咁我之前都讲过一单嘢咧，就遇到水鬼嗰单嘢，咁咧其实有好多零零碎碎嘅，之后都系，咁咧喺嗰度我哋系喺嗰啲木屋咧铺嗰啲嘢喺个地下嗰度瞓嘅，即系嗰啲木板面嗰度瞓嘅咋。咁咧夜晚咧，我哋唔会闩门嘅。你知喺嗰啲地方，嗰啲穷嘅地方，多数啲人都唔闩门嘅。 系。 咁咧，每一晚咧都听到啲脚声，即系行嗰啲木板声，系啦，咁样木即系发出嚟嘅声。咁我都唔系好怀疑噶啦，咁玩到攰啊嘛。咁第一晚咧，唔系，其实唔系。即系每一日朝头早起身咧，都会有啲水嘅脚印，就沿住我嗰、那个地铺去到个桥头嗰度，有啲水嘅脚印系正常咧系好快干嘅，因为木板嚟噶嘛， 索咗佢， 系啊，但系咧就每一朝早咧，我阿妈话你夜晚行去小便啊，或者妈冇啊。 唔係正常啊，正常你阿媽應你去廁所，你應該有去有翻噶嘛。 係 係啊，咁但係我就即係唔係啊，即係有啲水嘅腳印啊，未散啊，朝早都仲喺度啊。咁啊幾日都係咁樣。咁啊，我有一晚咧真係急尿啊。咁啊起身啦，即係諗住起身啦，我聽到啲聲。咁啊，见到啲咩咧？见到有个细路，佢同我一样大嘅，系冇着衫裤嘅。夜妈妈行埋我边嗰度，即系我喺度。其实我见到佢咧，我都唔敢喐噶。佢系攣埋我块面嗰度， 控埋你啊！ 系控埋我。个喺度左望右望，左望右望，跟住咧又行，跟住自己又拧翻转，佢自己走咗去。咁我见到佢行咗个门出面咧，咁我急了嘛，咁我又想睇下咩嚟嘅。佢又喺个桥头嗰度咧，即系喺个桥头嗰度跳落水嗰度。咁我吓、 啊、跳翻落水啊佢。 系啊，佢跳落水啊。系个细路嚟，同我一样大啊。嗰阵时我都系七八岁咯，我谂佢同我差唔多大。 系， 同埋我见到佢系冇着衫裤噶。佢啲特征系似女性噶嘅细路嚟噶。咁我喺度骂，跟住个女咁样行过去。咁桥头嗰度行过都系几米啫嘛，我睇住佢跳落去。睇住跳落去之后咧，我过咗一阵间，我就行埋去睇。 唔见咗嘅咩嚟嘅咧？ 但系都有声噶嘛，条女。 同埋跑嘅时候，你知细蚊仔 跳落去都有声噶嘛？唔系冇跑噶，冇跑噶， 慢慢行落去就跳落去。 即系好似啲人坐喺个个桥嗰度咧，咁啊慢慢拧转身落水咁样噶咋？ 哇！ 系啊，白赖晒噶。咁我行埋去睇下咩嚟啊！即系佢走落咗去水一阵间啦，我都忍住，我惊话。咁我忍住，咁啊等佢落咗水一阵间。好奇心发啦，唉唔惊啦，唉行过睇咩嚟啊？冇啊，冇嘢，乜都冇。 哇！ 系啊，其实系我之前未讲话，话俾你听咧，嗰单嘢我未话俾水鬼拉咗水嘅。 嗯， 呢件事就系之后发生噶啦。 即系你俾佢拉过一次之后就，就嗰个细路仔成日上嚟控你，系咪嗰只系佢拉你噶，大佬？ 嗰三四只噶。 喂，你讲嗱，我都俾水鬼拉过嘅，你嗰个感觉系点噶？ 似玩多啲喎， 似玩啊！ 佢唔系佢系掹小腿啊嘛，拉我落去咧。 嗯， 佢又唔系想攞我命喎、啊。即系如果佢要攞我命，我就拉到我落去河床啦。佢又唔系拉到我落底喎、啊。 我嗰阵时系个码头填海，佢拉我落去咧，佢揸住个脚嗰个咧，脚掌对上嗰个位咧， 脚 矮系啊系啊，脚腕啊嘛， 系咁戳上戳落，系啊系咁，你一浮上去佢戳你落嚟，一浮上去佢戳你落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啊嗰次咪同你讲话其实我讲过噶啦、 嗯， 我喺个桥边嗰度咧，我系有几次咧自己喺度自言自语啊。我是不知道的、 嗯、 我对面屋那家人呢成日在那见到我在那自言自语对住个河在那讲嘢啊，跟住隔离屋那些又说这个小路不知道做什么跟人家讲嘢，跟住留意我几日啊，无啦啦有一日我跳了下去个水那里啊。 哦，所以就大难不死。 是跟住他们就嗱嗱临走救回我上来，就跟我妈讲回这件事，说我对住个河在那自言自语啊。 我就唔係，我就行出去，我係行出去嚟填海，一定有條石壁圍住一個地方，然後倒沙倒石去填噶嘛。我係行出去嗰條，我啱啱行出去啫嘛。你話企咗喺度睇人釣魚，睇咗成日就會咩啫？ 我唔係啊， 中暑啫。我一行出去就砰一聲跌落去噶啦。 呢件事之後，我哋都有去啲廟嗰度問過嘅。 嗯， 因為我哋去啲舊嘅廟咧，嗰啲村裏面嗰啲廟啊。 嗯、 那個和尚话其实同你玩嘅啫，如果真系攞你命，你冇咗噶啦。 嗯， 系啊，佢话呢，佢话你嗰几日已经迷咗你噶啦。 系， 我就 即系话迷。 我同你有啲唔同咯、啊，我系佢嗰系行出去啦，好似俾人哋掹我只手咁，我突然间咁样跌咗落去喎，啲人 觉得我都系噶， 行下一顿，砰一声跌咗落去。 但系你有感，你嗰阵时系好清醒噶嘛？ 好清醒噶， 突然间嗰下系好似 俾人掹啦。跟住个书包跌埋落海，跟住个人跌咗落去就系咁扯我落去咯。但系扯扯下唔突然间我冇乜嘢都冇，直情可能系扯得两扯咧、嗯。我直情我唔识游水啊嗰阵时，我成班人好似踩，我又冇踩水啊，踩水只脚要硬落去噶嘛，我冇踩到水喎。个人无端端平咁浮咗喺度咧，跟住两个人掹咗我上去咯。 轻功水上漂， 我净系见到咧，我一落去嗌，我讲唔到命嗰个字嘅、嗯，就一个救字咧，就饮水咯，开始。 冇啊，冇啊，冇，我都系啊， 跟住就 个头 就入水啦。我净系望，我净系望到嗰条石壁咯，不停咁上落落，上落落。 即系佢系会放手等你浮上嚟，之后又再扯翻你落嚟。 系啊，唔系我可能我挣扎啦，上到佢又掹翻我落去，直情你感觉到啊喺下面掹你嘅， 系一个人掹。 定你覺得是 一群，即可能左 右一隻腳被人掹啫， 好大力。 我就好記得就係三四個嘅、嗯，一個掹我嘅啫，其他圍住喺度好似笑咁樣嘅。 係 啊，我上到去唞咗，係佢係好得意，唔係佢好似覺得好得意好玩咁樣嘅。我都唔識游水噶、 嗯， 你會浮噶嘛？有你一沉咗落去冇一間你會浮翻上嚟噶嘛？ 嗯， 正常係會咁樣浮翻上嚟噶嘛？ 嗯， 跟住佢又掹翻你落去喎。 你唔識游水嘅人咧，你識游水嘅人，你浮水係因為你成個人放鬆曬先會浮噶嘛？咁你唔識游水嘅人係唔放鬆唔到噶嘛？你一定係沉噶嘛？ 我唔知噶啦，我係對面屋嗰個救翻我嘅又 係。 系啊，佢话佢我留意你个呢个细路好耐噶啦，佢夜妈妈咧自己行出嚟，话我啊夜妈妈行出嚟啊， 喺个桥头嗰度喺度拨啲水啊！话我啊，我话冇啊，我边有拨水啊？ 嗯，即系佢哋俾你，你都俾嗰只，你都俾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灵体引咗你出去同你玩。 系啊，我都话我阿妈，我阿妈未嗰时未同我带咗我哋去嗰啲村里面嗰啲庙咯。嗰、那个庙嗰度未话其实有啲招道啊，有啲法事嘅。咁我就俾佢摸咗一头，摸咗下头之后成个晕咗啦。之前我见到佢哋嗰啲咩驱魔嗰啲咧，就见啦嗰啲就，睇住佢一个白赖晒嘅一个人胀晒啊，那个女人啊，好大噶那个女人，那个几个和尚去揿住佢，揿住佢一个大和尚揿住佢个头，念咗几下经啊，瞓咗那个女人就瞓咗喺度啦。啲水咧喺个身度咧，一路系咁，即系好似点讲咧，都溶咗噶嘛。啲水喺个身度流晒出嚟。 即系本来涨晒嘅。 系啊，涨晒噶。跟住我问阿妈咩事啊？呢个人，跟住啲人唔出声，个个都唔出声。跟住个和尚唔知讲乜嘢话，佢走咗噶啦，呢个已经死咗噶啦，呢个女人咁样。 即系头先仲挣扎紧噶。 系啊。 系咯。一放咗水佢就死咗啦， 系 系啊，成个地下成滩水。 喂，咁你嗰次救翻你死后咧，你就清醒嘅，跟住你阿妈带住你间古庙度。 系啊， 我唔系，我昏迷咗两日噶。我譬如礼拜二浸亲啦，到我醒，做我昏昏迷迷咁，我系礼拜四我先醒翻噶。我昏迷咗两日。 我唔系即刻第二日去噶，第二日我都未就系话。第二日都仲系有啲水嘅脚印喺我个床边嗰度咯，即系喺个坑嗰度咯。 我阿妈就成日话我成日暗暗沉沉咯。 嗰啲和尚咪话咯，话你佢同你玩嘅咋，佢而家佢成日上嚟都系谂住搵你玩嘅咋咁样。佢话叫我哋唔好去嗰度住啊，佢即系可能我即系咁啱嗰个频率啊，即系话即系而家讲错啲又话啲 channel 啱啊。 系。 即系你啱，你见到咁咪同佢玩咯。 系我。 如果你见唔到，你冇反应俾佢，佢就唔会，即系佢唔会做到呢啲嘢嘛。 可能你唔系第一个，佢已经聊咗好多个，系唯独你一个可以同佢。 啱啊！你讲得冇错啊！嗰条河 可能同你玩啊！ 嗰条河喺度咁耐。 喺泰国啊，我净知啊，听我阿妈佢哋讲啊，嗰条河就系因为好多细路。在條河下面成日話啲海草纏住細路啊，話啲細路成日走落啲水度玩啊。俾啲海草纏住，其實唔係，就係話呢啲嘢咧扯咗佢哋落去。 邊有？喂，你邊度踩到咁深啊？嗰啲海草又好深先 有。 係啊，仲有 啲細路點會無啦啦？啲細路點會無啦啦走落去玩啫？咁危險。 係，啲父母都唔俾啦。 同埋咁而家佢而家直头收晒嗰度嗰啲河边嗰啲屋啊，填咗嗰条河啊， 哇！ 攞嚟起嗰啲商场啊， 系 嗰时讲话太多呢啲嘢啊。 我嗰阵时咧就系成日都唔系嗰阵细个好多劫嘅，哇！我俾佢掹嗰阵时都唔系好大咗，唔知读五年班定四年班啫，我就好 十岁。 我嗰次好矮嘅细个，我排第二、第头三位嘅，系啊，话时话我寻日都几位危险，喺度整餸，我成把菜都劈落只脚度，好彩我又冇缩到，系俾个刀头系咁，咦个刀背系咁，揩下只脚趾，哇，真系几惊啊！劈落嚟，真系唔使开工，大佬。系啊， 都要小心啊！呢啲嘢 就厨房满布陷阱啊！ 喂，冬天就下次收到呢啲料咧，打上嚟咯。 我唔系我有嘅，但系就你咁啱讲到，我就即系有啲 唔使咁啱讲到个话题可以离开噶嘛。 咪系咯， 我开啊， 即系我哋当然我系导游，咁你有时去到嗰边，喂，我想去曳曳喎，咁你咪去咯，我咪带你去咯。系啊，即系咁啊。 你头先讲话酒店，我话冇住过咁样，我话住过。 讲第二啲都得嘅， 呢啲屋啊， 反而呢啲当地嘅咁。 咁當即係咁當地本地姜嗰啲嘢真係冇聽過。 係啊，你不如講翻講下你哋嗰啲泰國裏邊嗰啲嘢，好多人都喂去泰國玩就多啫。 即係頭先講驅魔嗰啲嘢都未聽過，未見過啦。 你又唔會無端端走入條村 度？哇，係啊，嗰啲堅喎，我真係第一次去喎。佢哋嗰啲你唔好以為真係人先會嘢俾嘢誒係喎，原來獅都有嘅喎。因为有啲咁嘅嘢喎，系啊。 喂，咁你 佢话嗰个女人就咁样香咗咯。 系啦，咁啊，喂，下次打上嚟啊，今晚差唔多啊 ，O 翻翻嚟。 下次。 咁啊，喂，多谢晒阿冬天祥啊，你打电话上。喂，大肥几好笑，佢唔认得你系边个。 系 咪？系啊，我话下次见到佢再同佢讲话嗰次。那次我們網聚舉手說要隻鑊那個 那個 就知道是誰了。喂，多謝你的電話， 多謝 哥，又多謝今晚陪我們一起度過一個星期二的晚上的現場嘉賓， 現場觀眾， 觀眾 是吧，還有剛才打電話的昌哥，還有給故事我們的 Thomas。 是啦，多謝你，我們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見，我會啲燈同埋聲，我會搞翻好嘅咧。 即係個音樂同埋人聲咧，我哋盡量會做翻個平衡嘅。 係啦，因為個 operator 就係佢剪片嘅，佢會聽到收到曬嘅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啦，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們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